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163回。夜黑风大，路上少有人行，谢之方骑着白马走在极稀深的雪中，满心轻快，恨不得勒下生出双翼，刹那间飞至姐姐身边。和季温成过招的这一局，看似他主动退了一步，将权柄势力乃至身家性命尽数交与陛下裁断，可是号令天下的印信其实并不只那一枚。永寿是陛下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陛下身边又埋了他的多少妻子，除了谢之方自己，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之所以在临别时推心置腹，言辞恳切，不过是图个好聚好散罢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浪子移情别恋踹掉旧爱时，总要满脸的难过不舍，将自己塑造成千古难遇的情种，将对方夸成天上有地下无的仙子，只说是造化弄人，有缘无分，绝不会提对方半句不是。如此既能断了对方的念想，又留了些许余地，不至于撕破脸，当面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雪越下越大，马儿嘶鸣一声，不肯再往前走了。谢之方当即弃了马，暗运轻功，急匆匆往城外赶。他的内功以真化境，足尖在皑皑白雪上点过，只留下微不可察的一点痕迹，寒风一刮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遥遥望见云来客栈门前挂着的大红灯笼，下一刻绝佳的眼力便发现了站在门外等待的美人。谢之真着一身淡粉色的袄裙，披着雪狐皮的裘衣，以帷帽遮面，无论丫鬟们怎么劝说都不肯回屋，执意要在门口等他。远远看见弟弟，他长松了一口气，不顾大家闺秀的体统规矩，提着裙子奔上前迎接。几乎要冻僵的玉足踩进雪里，半点不听使唤，他峨眉微蹙，斜斜跌倒，落进一个同样冰冷的怀抱。 姐姐在这里等了多久？冻坏了身子可怎么好？ 谢之方将他打横抱起，在奴仆们的簇拥下急急忙忙往里走。谢之真紧紧揽住弟弟的脖颈，只觉得心里缺了的那一块到此时方得圆满，忍不住涌出热泪来，哽咽道： 阿唐，你回来了。 谢之方腾腾腾走上楼梯，低头看着他冻得发白的脸，展颜笑道： 姐姐，都结束了，从今往后咱们再也不分开，我哪里也不去，只守着你一个。 谢之真拥紧了他，喜极而泣，不住地点头。使下人抬进来一盆白雪，一桶热水，他也不留人伺候，亲力亲为地跪在地上，脱去了绣鞋罗袜，紧握一双玉足，对谢之真道： 姐姐皮肉嫩，若是生出冻疮就麻烦了，我用雪给你搓搓，疏通疏通经络。 别只顾着照顾我，你冷不冷？ 谢之真见他发梢还挂着冰晶，结成一块一块的，心疼的伸手替他打理。 雪下的这样大，你派个人捎信于我也就是了，何必急急忙忙赶来？ 我一刻也等不得。 直到此刻，看着他国色天香的脸，感受着温柔体贴的关心，谢之方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从那场九死一生的是非局中走了出来。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近乎虔诚地低下头亲吻他银白如玉的脚趾。谢之真吃了一惊，本能地往后缩，却被他牢牢抓住，神态自若地又取了把雪，动作轻柔地替他揉搓起来。大事既了，二人皆是心境激越，混闹了整整一夜，待到天色发白时， 谢之真抚摸着弟弟汗湿的黑发，蹭了蹭他滚烫的脸，轻声道： 阿唐，我很欢喜。 谢之芳拥紧了最珍视的人，贪婪感受着他身上的温暖，喃喃道： 我比姐姐还要欢喜。 这一场大雪直下到午时方停，柱国大将军辞官归隐一事传遍长安，许多达官显宦们又惊又疑，各怀心思，对谢之芳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皆错愕不已。在将军府扑了个空之后，忙不迭地回家草拟折子，意欲奏请陛下收回成命，莫要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事，寒了功臣们的心。还不等折子递上去，季温城的圣旨便降下，卓明禄亲自送到城外的云来客栈。 楚爱卿数次就诊于水火之中，兼且立下收服南疆、平定辽东之不世之功，刚毅神勇，德比周公，实乃朕之功骨，国之柱石。朕本欲效仿唐太宗，以爱卿为敬，明得失，知自省，君臣相协，共安天下。然爱卿连年征战，落下一身伤病，执意还乡静养。朕虽痛心不舍，终不好勉强。爱卿鞠躬尽瘁，忠心可照日月，故加封为忠勇侯，一应规制等同亲王，另赐免死金牌两块，金陵宅院一座，良田千顷，黄金万两。柱国将军之席自此空悬，待到爱卿痊愈那一日，朕亲自迎你还朝。 明禄笑眯眯地对谢之芳拱了拱手： 周将军， 嘿嘿，恭喜恭喜呀。 谢之芳和季温城都心知肚明，他既然下了决心，就再也不会回来。可这并不妨碍君王唱一场热热闹闹的大戏，成一段君臣佳话。古有燕昭王千金买骨，今有永宁帝虚席以待，将谢之芳当作活招牌供着养着，既不至于寒了底下臣子们的心，又可广招天下贤士，成为人心所向。不过他也不吃亏就是了。谢之芳毫不客气地收下一应赏赐，携着碍于性命的家人坐马车往南而行。他本就是富贵从中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这会儿卸去了重担，恢复本来面目，将马车内布置得舒舒服服，吃用之物一应俱全，懒懒散散地摊在谢之真腿上，张开薄唇啊了一声。谢之真也肯宠他，捏了一颗杏脯喂入他口中，被他就是舔了舔手指，耳根微红，忙不迭地抽出去。谢之芳侧过脸埋入他腰间，嗅着身上清雅恬淡的香气，牙齿叼住他的衣带来回撕扯，却并未用力，只是与他玩闹。谢之真到此时还觉得有几分不真实感，低下头蹭了蹭他的脸，语气痴痴的： 阿唐，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咱们真的出来了吗？ 众人眼中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风光，在他看来却如同布满刀尖和箭簇的修罗场。朝局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便暗自心惊，偏又怕谢之芳担忧自责，不敢表露出半分惧怕。谢之芳静默了片刻，抬手按住他往下压了压，结结实实地吻上了他，待到他娇喘微微，方才依依不舍地松开，轻声道： 姐姐，是真的，对不住，我这些年做得不够好，害你吃了许多苦头，受了许多委屈。我会用我往后余生陪伴你，照顾你，竭尽全力弥补你。 虽然他心里清楚，自己毁他姻缘，把他强留在自己身边， 所造成的伤痛和遗憾是多少关心和疼爱都填不上的。谢之真安静地看着弟弟英挺的侧颜，他心里明白，这些年两人经受无数波折，多是由于自己的容貌惹出的祸事。可他却从未责怪过他，厌烦过他，反而将一切过错大包大揽，归根结底都是发自内心敬爱他之故。撇去习惯的姐弟关系不讲，放眼这世间男儿，再不可能有什么人比他待自己更体贴更纯粹了。 阿涛，我…… 一种莫名却汹涌的情绪涌上心头，谢之真眼角酸涩，想要说些什么，却又喉头哽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一时间露出几分茫然。谢之方察觉出他表情不对，还当是自己方才的话勾起他的心病，吓得翻身一下坐起。他不敢往深里问，脸色僵了僵，用力搓了两把，掩饰好自己难过的情绪，将谢之真抱在腿上，转移话题聊道： 唉，齐文成那厮真是多此一举，我已然在金陵购置了座宅院，依山傍水，幽深静谧，一应布局摆设都是照着咱们长安的院子来的，保管姐姐处的舒舒服服，而今他又赐下来一座，倒不好不住，少不得星途一幕再折腾一回。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谢之真叫他打了一回岔，将自己也没堪明的心境撇至脑后，柔声劝慰道：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陛下如此宽仁大度已是万幸了。 唉，将就是住两年，做做样子也就是了。 谢之方小心翼翼地屈着他的脸色，胆战心惊地在脸颊上香了一口，见他没有闪躲，这才暗松了一口气。 我使人先过去收拾着，咱们在路上慢慢逛，左右要在外面过年，挑个姐姐喜欢的地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岂不美哉？ 谢之真微笑着点头答应。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